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三环中路辅路外环北向南方向车多，莲花桥到六里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问候一下家族群当中刚刚发位置的大眼有神，在东城区收听，还有在苹果园收听的琳琅状元，行走江湖现在是在香山路176号收听，张峰呢是在山东收听，哦，北京以外的城市都在收听了，谢谢你们的支持。还有家族二群当中的丽媛在南六环房山收听哈，还有在昌平收听的徐帅，你看这最南端的最北端的都在收听哈，还有在紫竹园公园潇洒的子丹穿过玫瑰也在收听，雨香你也来了，你好刘能，好久不见特洛伊，依然熊猫咪咪相守一生相伴一生，还有小呆猪，你们好。好了，欢迎新朋友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发你的微信二维码了，申请到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将近1000人的这个线下大社区哈。好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赶紧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吧。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来关注一下买车的时候要注意的实用汽车科技。今天来关注的是自动紧急刹车。自动紧急刹车简称是 AEB， 它可以用各种传感器判断汽车是否会遭遇向前碰撞事故，然后自动踩下刹车，减轻伤害或者避开碰撞。汽车产业呢已经达成了一致，2022年之前呢为所有汽车配备 AEB 系统。今天的汽车呢很多都已经装上了。那么 AEB 系统呢非常实用，但是停车的时候你不要依赖它，不能依赖它哈。简而言之就是，如果司机注意力不集中 ，AEB 是最后的防卫手段。一旦系统启动，警示效果很强。虽然 USB 接口和智能手机的 APP 很重要，不过 AEB 却可以来救命的。所以购买的时候应当更考虑在前。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6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10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0名 Weller Ravel Wild Eyes。 第9名梁静茹严爵没有如果。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过，你是不是会难过？ 第8名成龙金喜善美丽的神话。 千年等待有我承诺。 第7名许巍世外桃源。 可我在远方思念你，桃花已不觉开满了溪水。 第6名可米小子爱像什么。 爱像什么？爱像拥抱着风。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n the dark they go like stars 这首 Wide Eyes， 康林感的 Wide Eyes， 炙热眼眸向来都是各地电台热捧的情歌，细腻的情感还有电音的完美结合，打造出了不一样的电音神曲，有没有都想跟着他一起摇头晃脑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跟着他一起动起来吧。 Wide Eyes 上周第25名，本周晋升到第10位，上升15名。好了，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第11名，本周小升2位。第9名来自梁静茹和严爵的没有如果，感受一下才子和美女的演唱。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过，你是不是会难过？ 不是要一天都 为台湾全能创作才子，因为台风和优雅，严爵呢素来都有音乐王子的雅横，而他也正是因为和梁静茹共同带来这首《没有如果》，就是配乐不管他唱的哈，听到那个男生没有？因为这首歌曲被广大的歌迷所熟知和认可。官微这边没头脑和不高兴，还有陈小兔，马上把你们拉入群当中啊！好了，继续来搜寻我们的官微，把你的 A 微信二维码发过来，申请加入到我们线下大社群当中，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这里就是非常好听又好玩的汽车音乐会。 大众双十一聚会来袭，即日起至11月20日，订购全系车型均额外享有专属现金抵扣礼券，99元最高抵扣1099，详询一汽大众当地经销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FM974，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别开我。最神秘的等待，星星坠落，风在吹动，终于再将你融入怀中，两颗心颤抖，相信千年等待有我承诺，无论 长龙和金喜善共同带来的《美丽的神话》，这是电影《神话》的主题歌。还记得电影当中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吗？金喜善穿着鹅黄色的衣服随风起舞的场景让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部电影也成为我们心中关于浪漫爱情最好的诠释，关于刻骨铭心最好的定义 的神话。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直接空降到第八位，哇，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此刻我在远方思念你，桃花已不觉开满了西山，鲁莽的旅程因你而觉醒，涌出的泪水模糊我双眼，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没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 来自许巍的世外桃源，上周第27名，本周上升20位，大踏步向前进哈。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7名。许巍说，世外桃源的歌词是在成都写就的，去青山城的路上，当时和朋友在车上没说什么话，用手机在记东西，突然一抬头看见路边桃花都开了，春光灿烂，于是感觉突然来了，迅速就写出了世外桃源这首歌曲的歌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啦啦啦啦

四名， 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 来呀来，来呀就要唱相声。 第三名，牛奶咖啡没时间。 突然很想不去上班，发一发呆。 第二名 ，Beyond 喜欢你。 第一名， 朴树在木星。 我说天无涯呀，海无边，纵然归程须万载。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aby, you let me down. I'm closing the door. I can't bear to see your sweet eyes anymore. Every second that I stay, I'm sinking further in. Take clever little games and the heartache that they bring.My soul was more terrified and scared to death. I'm searching for a way to keep you more in check. Hear what I gotta say. Don't you know? Destructive lover, baby, you are like no other, wrecking all of us. Baby, now I'm taking cover. You're my destructive lover, baby, you are like no other, wrecking all of us. Frank Music 和他一起玩转音乐，在这首歌曲当中，他也打磨着自己的声音，润色着他的唱功，为广大乐迷呈现出最温暖、最明朗、最令人振奋的音乐。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接下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亚军歌曲，本周小小回落，第四位，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就好像感受一下清凉的秋天的感觉，回忆一下。 吹

喜欢你，作为写给初恋的歌，歌词当中唱到，以往为了自我挣扎，从不知他的痛苦。女字旁的他，如此淳朴而又真挚的自省，让人感动，同时让人陷入到无奈的叹息当中。上周第十二名的歌曲，本周上升十位，来到亚军的位置。Beyond， 喜欢你。也算是实力超强的一首作品了。那么超越他坐在冠军宝座上的又是哪一首歌曲呢？ Number one， 呀呀君归来，呀呀君归来，呀呀戴笠襟沧海呀，大月襟悲欢，心房卷纸帆，君衣尘满面，舞霓满身，好歌白发迷途人，今日归来不彩霞灼满天，明月做烛台，呀呀已归来，呀呀已归来，呀耶一苦难被穿，呀一呀泪未翻，心思已先见，莫说天无涯，呀海无岸，纵然归程须万载，重来天真做少年。 是朴树的在木星，依然稳稳地坐在冠军的宝座上。这首歌曲仿佛解释了这些年关于他和我们各自离去又再度重聚的答案，有伤感有迷茫，但终究充满希望，归来的希望。好了，以上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全部的榜上金曲，待会儿回来呢，汽车音乐会进入到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预告一下我们的好歌吧，王菲的同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王杰的心痛，还有周董周杰伦王心凌蔡淳佳的好歌，千万不要走开。 灿烂之江西来水 1118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1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1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由于雷庆作词，刘可欣作曲的《我爱永定河，我爱北京城》今年参加了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歌曲旋律轻快而又不失庄重，流畅动听的音符就像是永定河的河水，贯穿了北京蓬勃发展的动人岁月。词作者于雷庆用文字还原了永定河两侧的秀丽美景。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现在永定河碧波荡漾，风光旖旎，有故事，有实景，有未来，唱起来朗朗上口，通俗顺畅，这就是我创作歌词的初衷。 曲作者刘可欣谈到这次创作，他用音符和旋律为我们还原了歌曲中像画一样的景象。 那如何呢？用歌曲的形式呢展示这幅画，这是我最重点的考虑的事情。现在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歌曲呢可能是比较辉煌啊大气的这种，但是我根据他这首歌词的感觉呢，我还是采用了一轻快灵动赞美的形式，用了一个八六拍子的形式。

刚刚这首歌呢是来自 Cash Cash 流行摇滚乐队的这首 Sugar Rush， Cash Cash 呢是来自美国纽泽西州的 Pop Rock 乐队，就是流行摇滚乐队哈。2003年组队，直到2007年签约之后呢，改名叫做 Cash Cash。他们的创作巧妙，融入大量的电子音乐元素，风格呢甜蜜而又清新，属于纯正的 Pop Funk 电音哈。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大家介绍一条刺激的公路哈。来，勇于冒险的人啊，喜欢这个挑战的人，可以来关注一下。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来来来来，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条刺激的公路是在东川的古牛山48道拐公路，这条公路可以说是集结了险和美。论弯拐程度，这个24道拐，这个还有恩施的10大拐公路，在它面前都显得很逊色了哈。论惊险程度，宜良的68道拐，还有怒江的72道拐，和它相比依然不够。不够，不够，不够。我们这条盘山公路的尽头呢，紫霞宫海拔3300米，海拔的这个高差落差呢是1000米，有48道拐，都是在坡度60到70度的悬崖峭壁上开凿的。我们登顶之后呢，会泽18万亩的大海草山即在眼前，可惜它在深山之中啊，隐藏太深，知道的人并不多。看来论刺激，所有的路都不如云南的路。把这条路跑完，那也可以说是挑战传说了。那你。您就是神了哈，男神或者女神了，瞬间呢成为老司机当中的老司机啊，男神或者女神哈，您的这个故事完全就是传说了，转为佳话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王菲的《同》。其实呢，讲实哈，以前呢没有特别的关注这首歌，就觉得啊写给女儿的一首歌吧，有什么呢？但是最近呢，可能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哈，还仔细品味这首歌曲的歌词，真的写得太棒了。只有真正当了妈妈，你才能够真正理解到这样的歌词啊。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首好听的歌，深情款款的歌，来自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分享周董、周杰伦、阳明山，源自于他的专辑。哎呦，不错哦。